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听见美。 红十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7号星期日，农历11月21。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下面这个环节的访谈部分，我们将和您聊聊阔别中国舞台十年，今年4月重回中国舞台的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猫》。这部音乐剧为什么会成为传世经典？它是否是一部适合孩子们的剧目？在其中又包含了多少舞台与音乐之间的文化魅力？赶紧进入我们这一节的访谈部分吧。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音乐剧《猫》当中的经典的作品《回忆》。这部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在英国掀起热潮的音乐剧，今年4月份又来到中国了。这是来自伦敦西区的原版助演班底，阔别中国观众10年之后，在国内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巡演。来请出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音乐剧的导演、音乐剧的老师，也是中文版《猫》的演员贺密江。你好，密江。 主持人您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很好奇，您当时在这个中文版的这个《猫》里头演的是哪只猫啊？ 我演的是一个双胞胎猫，它其实是有一点野性的，甚至有点占卜能力的，有点魔幻的两只猫。 嗯， 然后同时我还演过别的几个猫的角色。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这个是在2012年到2013年，我们在中国的10几个城市巡演， 嗯， 然后演了200多场。 对，当时在北京，我印象是在世纪剧院演的。 对对对，在世纪剧院。 啊，那个时候也是在京城掀起了一股热潮哈。 对对对。 那么说起音乐剧《猫》呢？很多人都不陌生，即便没有看过应该也都听说过哈。尤其这首歌或者是叫回忆或者叫记忆是吧？ 对， 我想先请这个密江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猫，因为有的人会说它是一部音乐剧，到底这部剧有没有什么剧情呢？还是就是说一堆人演的猫在那唱唱跳跳，这部剧到底有没有故事？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好，这个剧其实还是有故事的。那么其实最开始创作的时候，这个故事的线条并不明显。 嗯。 但是后来呢，因为导演呢，包括创作的团队，他们觉得说这是一部音乐剧，一定会有一个故事在里边。然后呢，他们就讲了一个是关于一群叫杰里科的猫族的一个故事。 嗯。 这个猫族呢，他们每年会做一场聚会。 嗯。 在一个月圆之夜，他们聚在一起，会选一只猫送到九重天，然后进行一个重生。或者说是一个新生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然后呢就是说，然后他们这一年是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有一只猫在未经邀请的情况下直接闯进来了。 嗯， 这只猫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魅力猫，也就是唱回忆的这只猫。那这只猫呢曾经就是也是属于这个猫族的，但是因为它天生丽质， 她有非常好的特质，她非常漂亮，在年轻的时候就遗弃了这个猫族，等于说她一个人出去闯荡了。 嗯， 她经历了所有的繁华，经历了她最人生的巅峰之后，她突然间想回到这个猫族，但是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遍体鳞伤，就身体是障碍的。 嗯， 所以呢，当她回来的时候，那么其他的猫就对她做出一些反应，基本上是不接受的。 嗯， 就说你曾经抛弃我们了，那我们现在也不接受你。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个魅力猫走进这个猫族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唱出回忆这样的一个歌曲的时候， 嗯， 在领袖猫的带领下，大家对他进行了一个原谅跟救赎， 嗯， 送他到九重天，让他获得一个新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一个很动人的这个故事， 对对对 哈。嗯，那么说到这个猫呢，如果是在舞台上展现这个猫的话，肯定你们也要去揣摩这个猫的个动作， 对对对， 猫的神态是吗？ 对， 当时你也做了这样的揣摩和学习，应该是哈。 对对对，我们当时经历了三个月的训练 啊， 特别是前期的训练是一些即兴表演，导演的话会给我们每个角色，也就是每只猫三个非常有性格特点的形容词。 嗯。 然后没有太多的背景给你，他就这个形容词给你，比如说你是神秘的，你是未经过这个文明化的野性的， 嗯， 或者你是敏感的，或者是狂暴的，类似于有这样的形容词给你，给你完了之后就是在 你来去思考， 对，你去思考，你去相互交流，然后去建立这个猫族的关系。 嗯，反正我印象里当时是看过，就是大家都是很灵动的演员，能够在舞台上打滚啊或者是什么呀，就是真的是学那个猫的动作学得惟妙惟肖。哎，真的会去观察猫吗？ 我们会观察，我们记得当时导演会要求我们每天晚上回去会搜集不同的猫的图片，我们当时排练厅还挺大的，整面墙都全部贴上了猫的图片，那导演会指着一些图片说这是猫在它的生活习性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可能哪些猫会有这样的状态，或者每一只猫都会有的这样的状态，但它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生活状态下完成。 嗯， 嗯，要说这个音乐剧猫呢，应该是世界音乐剧史上最著名的剧目之一了哈。据说是每六个去到伦敦西区的人就会有一个人是为了音乐剧猫去的，猫也是在那儿常驻的这个演出了哈。 对对对。 而且呢，是从1981年首演以来，它也是不断打破了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票房和连演的记录。为什么音乐剧猫它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呢？会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它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有好几个这个成功的因素来决定的。首先，这个音乐剧它基于的是一本诗集。这本诗集是一本儿童诗集，是 T.S. Eliot 的一本叫《老附属的老猫经》。 嗯， 这样的一本诗集是算英美那边吧，欧美那边的儿童的读物。 嗯， 那韦伯在创作的时候，他也说过，说这是他最爱的一本儿童诗集。 对，韦伯就是音乐剧猫的 作曲家。对对对。 嗯， 那完了之后，他的这个群众基础，事实上我们说观众基础是建立在那里的。那其实中国的观众可能对这个诗集不太了解， 嗯， 但事实上跟国外的人聊起来是很知道这个故事的。那完了之后，他的创作形式非常丰富，这是一部少有的就是唱歌、跳舞、戏剧，也就是表演这三者整合的非常严谨的一部剧。 嗯， 那其实就是说，喜欢看跳舞的人可以从这个剧里面看到非常好看的舞蹈，喜欢听歌的人可以听到很好听的歌曲，那喜欢看故事的人，事实上他的故事他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线在里边。 嗯， 再就是他的哲理其实很深厚，创作团队的当时他们做出来的时候，还是把 T.S. Eliot 的一些比较深奥的诗集所传达出来的那种反讽啊、隐喻啊这些东西放进去了。 嗯， 像荒原、像四个四重奏，它都在中间有一些体现出来。 那么说到这部剧呢，应该说呢，这里头也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嗯， 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传世名曲，Memory， 对， 回忆。 对， 据说这首歌的这个诞生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是吗？ 对对对， 嗯， 他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魅力猫这个角色，这个他的诗，就他其实关于他的诗是没有的，在诗集当中是没有的，是这个 T.S. Eliot 他的遗孀找到了一首，大概类似于就是描写了一只很沧桑的猫， 嗯， 但是那个诗集，但那个诗歌并没有收集在那本诗集里边， 嗯， 完了之后，他像 Trevor Nunn 这个导演最开始做的时候，他觉得说很难从这个诗集当中找到一根故事线出来， 嗯， 他说我不能做一部没有剧情的 演出， 就光是这个歌舞凑一起不行、啊。 对对对，他不太喜欢做这个。那后来他们找到这首诗歌之后呢，就开始发现说，哎、嗯，是不是当中可以找到了一个主线？于是就出现了魅力猫这个角色。 啊、 那回忆其实是属于创作出来的，并不是 T. S. Eliot 的本诗。但是他是根据他的另外几首诗，像什么四个四重奏啊，以及一个风雨夜的狂想曲，来重新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加到其中的。 嗯啊，那么这首曲子实际上就是填补了过去这部音乐剧里头缺乏情感高潮、缺少一个核心唱段的这样的一个缺陷，等于是。 对，它算是整个把这个剧串联到一起，并且把它拔升到了一个高度。而且这个歌曲当时挺曲折的，就是有两位很出名的，就是韦伯的合作者的作词家都写了这个，就是韦伯先把音乐写出来， 嗯， 然后有两位作词家去填词、 哦、 同时导演也在填词，那最终他们的决定是用导演的这个版本。 哦，可能导演更能够这个领会这个意思， 应该是，对对对。 我再把这首歌的这个他们中文版的这个译出来的一些词给大家念一点。 好， 也译得特别美。夜深了，街上弥漫着寂静，月儿寻找着梦境，留下孤独背影。回忆始终伴随月光，只有梦中昔日的美景依旧光彩照人。眼看东方微明，我要迎接旭日东升，开始崭新的生活，绝不屈从命运。翻译的也特别的美哈。 对对对。 啊，猫这部音乐剧里头一共得有20多首歌吧？ 应该有，对，差不多20多首。 嗯，还有很多舞蹈的这个场面。 对， 音乐剧除了唱就是舞蹈了，是吧？ 没错。 啊，舞蹈的场面也非常多吧？ 它这个剧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叫杰利科舞会的这样一个场景。 嗯，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舞蹈片段，长达15分钟。 嗯， 就是从舞会的开始到整个结束。 嗯， 同时它的结束之后带出了回忆的第一次出现。那这个里边是一个非要求难度非常高的，是整个卡斯都参与的一个舞蹈场景。 这个猫呢，确实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里头有20多首歌曲哈。 对。 尤其以这首Memory 特别的受大家的这个长久留在大家的这个记忆里头。但是它的这个舞蹈演出也非常的精彩。刚才您也说到过，有一种说法说猫的这个舞蹈也是非常的难跳， 特别难。 为什么？难在哪儿呢？ 他首先在招演员的时候，他会尽量要求的是以舞蹈基础比较扎实的这个演员，因为他在表演上，在戏剧上的要求，首先是你必须是肢体的模仿跟肢体的猫态化的一个展现、 嗯、 那肯定是肢体训练的比较好一些的演员会更容易拿到这个剧、 嗯、 但是呢，你如果是一个纯舞者、 嗯、 你不能唱歌也不行、 哦、 但事实上韦伯的音乐是特别难的，就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 嗯、 Jellicle Song、他8个声部而且都特别难唱好的、 嗯、 难唱准那些音，所以在音乐上要求也很高。 对，我又放了一下、嗯、现在大家正在听，就觉得每一个调都在拐着弯儿、啊、 对，而且他不断的在重复这个主题音乐。嗯， 所以其实对于演员的挑战是特别的大，是吧？ 对，他特别难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芭蕾舞演员做一个大跳，我们说哇特别棒，在猫里边是你同时在唱歌，在唱高音，你还在做大跳，还在做旋转。 对演员巨大的挑战。那么网友辣辣说了，他说我从媒体报道上看到说这次的布景和道具也都是伦敦原装的，是吗？ 对对对，他这个布景啊，舞台布景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化妆啊跟服装一样，它都是有版权要求的，基本上不能改，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按原版走。 嗯，包括最开始这个他们不是是在那个垃圾场举办这个舞会吗？ 对对对， 连那点垃圾都是按照要求来布置的。 对，他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的这个垃圾的比例，因为是由人来扮演猫，比如说一只牙膏、嗯、我们拿在手上特别小，但对于一只猫来说是大的，然后根据人的这个跟猫的这个比例，然后把牙膏放大很多倍， 嗯， 呈现在舞台上，比如说大的汽车、大的烤箱、大的一些什么书本儿，都是按照一个巨型的一个状态呈现在舞台上， 嗯， 非常漂亮。 嗯，那个时候你演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哪个环节呢？ 互动环节是他们最喜欢的。 哦， 就中场休息的时候， 嗯， 这大概还没有场灯还没有熄灭的时候啊， 观众还在自由的交谈， 会有些什么互动呢？ 猫就会从各个角落里面爬出来，然后到观众席去，跟观众非常亲热的待在一起。 哦， 就是，但是你要小心，它可能会挠你。 有，真的假的呀？ 对对对。 哎，小朋友们看到猫是会喜欢还是会害怕呀？ 如果是刚开始，因为刚开始黑暗黑暗的一种神秘感，那小朋友会说啊，好恐怖。但是到了中场，基本上看到第三首、第四首猫保姆猫摇滚猫出来之后，小朋友已经喜欢上这些形象了。你下去就会被他们抓尾巴、抓耳朵，都有可能。 猫呢，马上就要开始在国内的这一轮的这个巡演了哈。四月份第一站到的是哪儿啊？ 到深圳。 北京是什么时候开演？ 北京是在今年的9月21号到10月7号，是在世纪剧院。 嗯，据说是已经开票了，是吧？ 已经开票了，首轮都听说就是当天就抢光了。 哇， 非常火爆。 所以，如果没有买到票的朋友的话，就要关注下一轮了，是吧？ 对。 想知道原汁原味的猫是什么样的，可能还是要有机会走进这个剧院来看。 当然，剧场肯定是更加神秘、更加真切一些。 所以有机会的话，走进剧场，感受一场时代经典的魅力吧。非常感谢贺弥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一起分享了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为纪念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张乃器诞辰120周年，张乃器生前捐赠的110多件文物最近将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张乃器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和文物收藏家。为了避免中国文物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他曾斥巨资收购收藏了大量中国历史文物，并将这些珍贵文物分批捐献给了国家。据悉，这次国博展出的110余件文物的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国博表示，专门举办捐赠展是希望各位观众在欣赏中国文物之美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捐赠者丰富的学识、高雅的品味以及化私为公的爱国情怀。一心咒骨光气垂虹严复书法特展最近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开幕，展出的文物包括严复临帖、信札、批注、对联、题赠和译注等大约100多件，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书法艺术和成就，激励后人传承他科学与爱国的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故宫表示，这个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月28号，观众凭故宫门票就可以参观这个展览。最近保定定兴县发现了一座古墓的消息传遍了网络，根据初步推断，这座古墓是一座明代墓葬，预计近期将继续展开挖掘。经过初步勘查，墓葬是所在地村民取土的意外发现，非盗墓行为。古墓有两座，初步判断为明代墓葬，全部是由三合土筑成，东西排列相距数米，墓葬尺寸较大。对于墓主身份的猜测，当地文物部门表示，目前还不好推测，等挖掘结束之后才可以最终确定。北京动物园鹈鹕文创店营业了。在北京动物园西南主路水晶湖的南侧，60多平方米的鹈鹕商店里，有鹈鹕团的马克杯、闭眼祈祷的小水塔、憨萌可爱的松鼠钥匙链，还有长长嘴巴的几维鸟公仔，5大类200多种、400多款以鸟类为主题的商品，让人爱不释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菲律宾中央银行最近发表声明称，由于工作失误，一些存在问题的面值100比索的纸币进入了流通，在这些有瑕疵的纸币上，纸币上的肖像变成了空白。此外，国家的名字也丢失了2个单词。据报道，这是由于一台印刷机出错而导致了图案和文字的漏印，估计有33张错误的百元纸钞已经进入流通。目前已经发表声明召回这些问题纸币，并表示以前质量控制工作是由人工在做的，现在所有的都是由机器在完成，所以瑕疵的纸币才没有被检查出来。 你有低电量焦虑吗？看到手机电量低提示，也就是电量低于 20%， 有些人甚至会出现紧张焦虑情绪。英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低电量焦虑似乎愈演愈烈。调查对象中有近 25% 承认自己每天为电池电量的问题而焦虑， 40% 的人外出时会携带至少一个充电宝，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最担心的就是手机被偷。不过未来学家说，随着技术进步，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每周只需要为手机充一次电，又或者把体温、肢体动作等转换成电能，低电量焦虑也会随之消失。英国一项研究显示，自由运动有助于增强孩子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提升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研究涉及全英10000多名小学生，研究人员让孩子们做三种不同强度的户外活动。第一种是强度最高的体能测试，要求孩子们跟着哔哔声的节奏跑步，越来越快，几乎直至力竭。第二种是强度适中的跑步或走路15分钟，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速度。第三种强度最低，要求孩子们在室外坐或站15分钟。结果显示，孩子们在第二种运动后感觉最为清醒，在注意力测试中反应速度更快，记忆句子中的单词的能力更强。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作为地铁10号线和1号线的换乘站，目前国贸站日均换乘量及早高峰换乘量都是位居全市路网前列。据统计，早晚高峰时段双向换乘的人数都在1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里，同时有20000个人缓步前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前市发改委已经批复通过国贸站增设换乘通道的项目建议书。据介绍，这个工程将新建换乘通道、换乘大厅，同步改造既有换乘通道和相关设备系统。工程当中还将结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改造工程同步施工，项目计划在近期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底建成投入使用。这意味着地铁国贸站即将告别换乘难。从本月开始，首发集团所辖的京开路分公司的西红门收费站启动了移动 POS 机支付通行费试点，目前支持银联卡、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方便司机的选择，满足车主的非现金支付需求，同时也让通行费结算更加的便捷。据估算，使用 POS 机支付后，站区通行率有效提升了 35%。据了解， POS 机支付将和现行的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一起组成高速公路完整的智能缴费系统，有效缓解高速公路站区的交通拥堵，今后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向其他路段推广。热衷滑冰的朋友为您提供一个好去处，在北京的通州区，首块可拆卸的冰场即将投入使用了，到时候市民们可以免费畅玩，体验冰上运动的乐趣。目前经过多方考察，已经选择了在通州体育场内建立首块可拆卸的冰场，供市民来体验冰上运动。与传统的冰场相比，可拆卸冰场除了施工周期较短之外，还可以在不对场地进行任何改造的前提下安装，不会对地面有任何损害。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什么内容。一件衬衫能够被忠实顾客当作收藏品珍藏大半辈子，这并不是传奇。这件衬衫出自曾享有正装衬衫黄埔军校之名的大华衬衫厂。60年间，昔日的衬衫厂商有的早已了无踪影，有的转向其他产业，但天坛品牌仍在用心裁剪熨烫每一件衬衫。天坛衬衫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值得被收藏？今天的天坛衬衫如何实现老字号的自我更新，赢得年轻人的喜爱？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天坛衬衫的经典与时尚。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